参与。 喂，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头伏饺子，二伏面，三伏的卤煮少搁盐，心平气和别急眼，清清亮亮过夏天。那位说别误导大家伙啊，多会儿说入伏了得吃卤煮来着呀，你看就是老北京的他都这样吗？是吗？有讲究啊，你想他卤煮火烧是吧，他热呀啊，然后吃完之后去火嘛。哈哈，说正经的啊，话说呢，今儿是入伏了，各位姑爷，谁的姑爷？不是，相对而言吧，这儿有姑奶奶、大姑奶奶、小姑奶奶，那就有姑爷呀，老几位呗。进入伏天啊，您得多听读报，是吧？不给我投票，这都没关系，我也不在乎那个。但是呢，您要想着这个防暑降温，那是必须听读报。那为什么呢？哎，一会儿您就知道啦。平时不露的绝活，赶上入伏给您露露。那说你要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给您唱戏呀？不是，那说有这个说法吗？入伏吃卤煮？哎，不是，那开玩笑的。入伏得唱戏？哎，这个有啊，这真有，这都考证出来的嘛。老北京的讲究，一入伏啊就得唱戏。是吗？您听啊， 我的西瓜在沙塘，真正是寒阳催沙瓤，一字一块不要慌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，你们吃啊， 吃全给吓跑了，那还不好。 正是误导公众阴谋论，趁火打劫他乱乾坤，破坏稳定他有份，邪门歪道他紧跟，朝阳群众很气愤，西城的大妈打头阵，依法治国抖精神，齐心协力咱得坏人。哪儿都坏人呢，哪儿都有呗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华社的报道，就揭开了头些日子围绕庆安枪击事件，您还记得吧？黑龙江是吧，一火车站来了一醉鬼，抬手就把民警啊那个齐眉棍给抢了，还要抢枪，民警情急之下临机处置，开枪将其击毙。就这么码事儿，事情发生之后了不得了，哎呦，往上往下接谈相议，呵，武艺纷纷。这个民警依规合法开枪，为什么被炒作成了枪杀放民，乃至于迅速发酵成为一起全国性的舆论事件？他的皆因为幕后有黑手啊，是吗？警方都已经给侦破了，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叫翟延民啊，吴干，还一帮人呢啊，讲话这都是。我们这都是一个圈子，维权圈子啊，里面是律师挑头推手策划，然后呢打外头啊招了一帮闲汉啊，也不是穷极无聊闲的没事儿，有的也是图些呢挣俩钱儿，于是乎在这个地方是围观滋事。真事儿吗？庆安那个事情就是这么给折腾出来的啊，赶紧的啊，咱们那什么，听见没有？赶紧开始造谣啊啊！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谁？这个被打死那个他是访民，哎呀，这警察开枪不是偶然的，领导后头有指使，你看看。哦，我也是啊，不是，我就说，我说完这事情之后啊啊，也有那个身份不明的，也不是哪儿的什么人。在那个微博上头还质问我的，哎呀，你怎么就瞎说呀？你看看这得了吗？你哎呦喂，这那个的。那么在这个社会上也有，到这个庆安火车站打横幅， 和这个死者的母亲签订代理书。在这个媒体上看到啊，因为事情发生之后，当地领导曾经去慰问过那位临机处置开枪的民警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律师说了，哎呦，这得赶紧的对该领导进行人身搜索啊，人肉搜索，知道吧？然后哎，赶紧吵啊，吵这个，哎呀，你们这个，就他们这里面幕后推手里面有一位啊，您听这外号，您听他这名字叫网上超级低俗啊屠夫，还屠夫，好嘛，悬赏10万征集庆安事件现场视频。哎呀，太能干了，是吧？在他们的圈里面又名气太大了，杠杠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只要是想是这个捣乱啊，搞破坏什么之类的啊，找他去，找他去。现在还找得着吗？找不着了啊，这人给抓进去了，好吗？不是，那位说这什么人呢？是啊，说了啊，只要是国内什么地方发生一些敏感事件，他们必然前往该地进行啊掺和，都是一套固定的炒作的模式和流程。这是要干什么呢？那位问了。哎，我说这个历史上有吗？考证了，貌似还真有。谁呀？ 天地八卦从来就，一品居心是铁棒，今日的行进某家王，飞扬风光的名望，不死天地是王，天刀反挂无下场，地愿意是个全斗日，他们是真王下天堂，说真我真能下天堂，不忘看待一品的长，自是解难变火将，带来人马翻大仗，当时的江山归虚张，胜利的旗帜的举着金王。 这我没说过分啊，不夸张，是吧？这么着任其发展下去，那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时候也败不住，就憋着要谋朝篡位了，是不是？正是西城人民思路广啊，朝阳群众办法多，群防群治有成果，不法分子他难逃脱。怎么了这是？嘿，您忘了朝阳群众吗？是吧？被坊间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，这是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啊。后来呢，新华社写了一篇报道，就介绍了朝阳加强群防群治社区五支治安队伍它的构成啊，什么志愿者呀，党员的什么巡逻队啊之类的啊，治保积极分子五的。呵，话音刚落，那边西城说了，我们这儿西城大妈也了不得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今年以来西城大妈，光西城大妈就发现了72条涉恐信息，涉及恐怖袭击呀、什么暴力活动之类的这方面信息，及时反映给公安机关。哎，你看了没有？那人家也是，不光西城，北京其他几个城区那也了不得，西城7万群防群治力量当中70%是大妈。嘿，那家伙这是当年的一位啊，啊，当年哪位？当年那是小姑娘，按岁数来说到现在那也是大妈了。谁呀？还得接茬转，工作还得卯劲儿干，否则一旦回了旋，小两口子没法办。怎么了？什么没法办呀？日子好好自个儿过去呗。他问题他得合法呀。废话，怎么叫不合法？他得办结婚证啊。哎呀，就这结婚证费了劲了。那位说不可能的事儿，你看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？ 说有一位啊，这个胡姑娘，胡姑娘啊，她是没结婚啊，没结婚呢是要结婚了，办这结婚证明啊，但是他人家说了，办结婚证明你得先证明你未婚呢，那怎么弄呢？你得回老家办去，好吗？就这句话啊，把这胡姑娘给支使的，将近两年之内，由的成都到云南，蹭蹭蹭，他跑了至少四趟。合着是那相声，兵发云南，成都奔云南，云南再回成都，就这么折腾。这事情云南纪委都通报了，前后涉及此事的18人，公职人员、工作人员被处理问责了。那你说这个不是出个证明那么难吗？是啊，胡姑娘给折腾的呀。说啊，这个能给他开证明这个单位啊，是人家说我们可以开证明，但是呢需要另外一家单位的证明啊，但是另外一家单位呢说我们也是吧，勉为其难，我们也完全办不了这事儿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上一家单位的证明啊，关键是每一个部门都对这位胡姑娘的诉求是笑脸相迎，表达了同情和无奈呀。姑娘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未婚，哎呀，大姐能看不出来吗？哎呀，但是我不能给你开这个，好吗？要了亲命了，就这么一张纸儿，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前后四趟，由打成都到这个云南这么折腾。所以说作风还得继续转吗？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又是结婚的事情，还是办结婚证。武汉工作的李姑娘前几天回老家湖北建立是办这个手续，哎呀，一进门人家说了，那个跟他直扎那牙花子，哎呀，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你来的太不巧了，负责户口审批的这个人啊请假了，请假多少？请假得一个星期，你看，要不得一个星期之后再来？别介呀，李姑娘说，我这大老远跑一趟呢，你们这我这上班时间来的，你们这也上着班是吧？你们谁问哪位给搭把手不就办了？哟，那可不行，那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可能，办不了这个事情，怎么办不了啊？再一个来说，这工作这很重要啊，你这玩意儿不能让别人办的，办了以后他麻烦，知道吧？再有一个，嗨，我们人手太紧张，我们这么些人，你看看这屋里面坐着的是吧？你这谁能腾得出功夫给你办这个呀？人家请假了的，你克服一下吧，好吗？那说哪有这么克服的？是啊，人家还有委屈呢，你核算？ 对不起，同志啊，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。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十几位客人，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啊。40几个人还少啊？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、副科长、股长、副股长、班长、副班长、组长、副组长的。 那还有30多个呢。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，我们脱产干部就17个。 我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，俩管档案的，俩管保卫的，俩管共青团，俩管工会，俩管妇联，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。 嗨，全成干部了。 所以有些事情啊，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。 嗯， 铺个床啊，叠个被的。 行。 自己打一打开水 可以， 每天早晨起来啊，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没关系， 去擦一擦楼道， 嗯， 拖一拖地板，修理修理那电门，擦擦那玻璃，钉钉那床腿儿，支上那蚊帐，通通下水道，抹抹后山墙去 啊。我修房来了。 各行各业都一样，服务它都得讲究是吧？质量嘛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讲了一位啊，拔牙的，哎呀，这牙拔的呀，真的，我告诉你说啊，那真是那堪比当年马先生那相声里面那个拔牙的故事吗？几乎一模一样。安徽淮南的事情，有一老爷子到医院去拔牙啊，结果拔来拔去，您猜怎么着？这大夫啊，可能眼神不好啊，还是怎么着，咔嚓一下子把这老头相邻的一颗牙，就那坏牙边上那颗好牙啊，他给撅下来了。哎呀，老爷子说，你干这事儿闹的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他说，哎呀，你这没有啊，嗨，你这个这我们多拔一颗，但是我们虽说多拔一颗，我们可是没多收您的钱。我告诉你说啊，这是我们是 要说你要拔一颗，我们是拔你两颗，可是我们收了一颗的钱，你不是你算算这谁合适啊？好吗？账是这么算的是吗？ 啊，大夫不对啊！ 怎么了？ 你给我拔哪牙啊？我上面这疼，你怎么拔下面这个？ 怎么了？ 嗯？哪个？上面这个？上面那个？上面一块六，下边八毛， 没听说过，这叫什么话呀？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， 这 哪 说 去？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还有那五弟的呢？五弟，大热天别气我妈，真事儿吗？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说的，华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陕西，有那么一户人家，呵，这户人家啊，四个大小子，四个儿子，老头崔大爷。80多了，嘿，你看这一家子啊，这一家子真热闹。说是啊，81岁的崔大爷说，当初呢拆迁的时候呢，老头得了4套房，把工资卡交给3儿子，老宅子呢给了4儿子。那么这个4套房呢，孩子们也都分走了，是吧？现如今80多岁崔大爷每月300块钱花了这个钱，租住在村头的出租房里头。你说，哎，等会儿，那么多套房，老头就没得住，还自己花钱租房，他不让他住啊，都不让他住。大儿子说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讲理啊，我们是这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哎，他这个老头这人不地道，对这3儿子，我这3弟他偏心眼儿，二儿子电话都打不通。那么3儿子呢，不是偏心眼吗？呵，3儿媳妇急眼了，把他轰出去啊，把儿子轰出去，别见那我老公，把他爸爸轰出去。好嘛，老头轰出去之后啊，哎呀，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，找4儿子去了。4儿子怎么样？态度相当好，是吧？直接就来了一句，那你就是活该啊。 吃饭了也没关系，分家属您怎么不说明白了呢？但这亲戚朋友您说出来多好呢，您这为什么许的？这不是挤了人吗？我们分出来了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怎么着挤了人非让我们要了饭啊？11您才到日子呢，早了。 那说这不刘先生吗？啊，对啊，花喇签吗？不是，大伙说你不是要唱戏吗？啊，唱啊唱啊唱，这必须的，这把我恨坏了，是吧？我必须得唱，不光得唱，我告诉你，而且我这一唱您绝对就凉快了，赶上伏天给您唱戏，就是在这儿等着您呢，是吗？哪句呀？奴才全听良心没，凉快了吧？哪，这是清风亭啊，您核算净这个啊，听上去像笑话，实际上我告诉你说，这心里面拔凉拔凉的，是吧？要不怎么说这个啊，这天热咱不怕呢。哈哈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四川泸州那地方一小区，好嘛，居民都入住了有些日子了，都寻思搬家了。为什么呢？说他们这1层啊，最近开买卖了，让人给租下来了。我们就是多种经营，是吧？咱们这个小区1层呢是底商，底商的话呢打算干嘛呢？就是开一个那个殡仪馆。不是殡仪馆不开您这儿，回头你这儿吹拉弹唱的又这个呼天抢地的，怕大伙儿这觉得听着难受，那怎么办啊？1层主要是啊停尸房，好吗？那说那这还怎么住啊？可说呢，你回头你再碰见刘世昌是吧？ 修吧当作了要莫论莫奔去世归魂， 怎么样，凉快了吧？对，就说啊，咱不开玩笑啊，不开玩笑，这也是玩笑，这样的玩笑实在不该开。为什么来说呢？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法制晚报的消息，话说是这是头几天中国科学院大学 一男生在清华大学东门向他的女朋友表白，表白好好说呗，不接，来了一花活，弄了一架无人机打远处突飞过来了，这无人机上头挂了一戒指，那意思啊，你看了没有？嘿，你看我这个创意啊，创意，保安吓坏了，哎，我说这个不行啊，怎么这个咱们这首都上空怎么来无人机了？下来啊，被保安叔叔给迫降了。不是，你要表白那个形式很多呀，那方式非常多呀，是不是啊？你找那红姑娘帮你出出主意去吧。多谢了。北京新闻广播的无间独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头幅饺子，二幅面，三幅的卤煮少哥演版，我是李欣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李欣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的是人民日报的文章，人家说了，直言不讳的指出，部分地区在反腐这个问题之上存在着上面九级风浪，下面纹丝儿不动的现象。我说，下面各位老几位这些个领导干部们、党员们真坐得住啊！其他的新闻看点，新华网说是啊，国家三部门查获了走私过期肉，也就是民间老百姓说那僵尸肉。要排查13个省份的冷库。嘿，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，言道公安部已然发现了个别公司操纵股市的线索，这个必须办啊！今年首次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，是吧？这个晨报也说这马市，今儿北京局地最高温超过40度，京华时报说了40度不叫事儿。是吗？据说昨天局部地区将近42度。嚯，这个新京报说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叫奚晓明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组织调查了。环球时报就说啊，这个安倍知道吧？啊，日本那个说纠结了，9月3号阅兵日是来不来呢？皆因为中方对日本发出了邀请，而日方呢准备派官员来北京探口风。咱说啊，这个事情呢姑且按下不表，为什么呢？他来咱们过日子，他不来咱们也过日子，我们纪念抗战，他来与不来，嘿嘿，我们都得纪念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？哎哎，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，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下面给各位这个念大报啊。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整个半个版，说咱们北京啊，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规划。啊，不说了吗？2020年，北京要力争疏解15%中心人口，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。北京将在通州建设行政副中心，啊，落地了，赶紧落实，是吧？人民日报就说这个落实啊，跟这事儿没关系啊，另外一码事儿。这是这个说俩这个一个重点工程，重点工程分前后期，前期和后期之间呢。其实衔接的很近啊，但是呢有关部门说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前期完了是后期开始咱们得搞个启动仪式，搞就搞吧啊，结果呢就因为搞这启动仪式，整个这个事情啊耽误了1个半小时。为什么呢？皆因为领导啊来晚了。所以党报就说，以后能不能少一些只等领导的仪式呢？哈，这领导在这一说了，您是不是应该守点时呢？ 这大伙儿好几千人上万人跟那站着，就看着你一个人，你好意思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人民日报说了啊，就是现在有些个什么什么行业协会之类的，这个还真得严管了啊。比如说有一个叫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啊，他们那头姓董的不是进去了吗？啊，对，就这个协会太有意思了，注册地在香港，但是他在境内活动。后来一查登记地址呢，是香港的一家舞龙舞狮会。我的天哪，合着这是玩的是吗？你看，所以这东西它不可儿戏嘛。今日一句话新闻就说了啊，京华时报说了，第二轮专项巡视中管的央企已经是全覆盖了。另外京华时报说呢，今年一小的医保，什么叫一小呢？就是学生儿童，他们这个医保可以委托银行缴费。故宫啊，客流超过8万，连续两天限流啊。不过燕翅楼据说要开了，燕翅楼在哪儿啊？地安门，说是要开24小时书店。嗯，这个好，这中国书店在那儿开了一个啊，这算什么分号之类的，大伙儿可以去给他们捧捧场。您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今儿还真得抓紧时间，为什么呀？很多这个内容估计是说不完了啊！我再过一会儿，我们那大妹妹又来了，又做买卖来了。这个微笑啊，阳光啊，歌哨啊，小罗呀，闲庭信步啊，这个轻舞飞扬啊，啊，三寿啊，魏丽呀，傻乐啊，哈哈，杨森呐，呵，朋友们都来了，摇摇枝桃啊，还有我看看啊，这是微信上的4903-8439-4148-2782。还有9866，是吧？这个都感谢大伙儿啊！大热天的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，本天内。 苏武六湖皆通融。 今天的乐购时间，前段时间五粮液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中国北斗卫星通信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的促销活动，瞬间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。但是这场促销活动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。前几天我们节目组就接到一位王先生的电话，他说买酒就免费送中国卫星通信面值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，这也太划算了，自己赶紧打电话订购，但怎么都接不通，所以他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。针对王先生反映的